心要定，铁锁被砸碎呀，满屋的烟雾冷，账本被烧坏呀，粮食被火焚。哎呦呦，我的妈耶，我等是谁呢？原来是宋方姑娘，她在清修。 是啊，我听到了。 小丫头骗子， 自己干的坏事，你还翻到冤枉别人，你冤枉我这好人。 的账吗？你 杀了你，我决定了，撤他的职。 哎呀，钱大爷啊，这两天怎么没上大队

你们坐着啊。 好， 坐着。 有才，来坐吧。 不，您坐吧。 坐吧，有才，来。 坐。 有才， 哎， 病好一点吗？ 吃了两副汤药，好多了。 家里边还有什么困难没有？ 哦，没有了。 有困难就跟我说。 真没有。 就是进步的开始啊，以后有困难就找我，我希望你和我做个知心朋友。 什么？跟我做个知心朋友？ 对， 我 我不配。 哎，你看你这是说哪儿去了？ 秀才，你说这话就见外。哦，我听说你夜里咳嗽的睡不着觉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来，这是我从城里给你带了一瓶咳嗽药，你先吃着看吧。 不不不，这我不能要。哎， 拿着吧，拿着吧。哎，有才。 我见你眉头紧皱，心事重，如今我却是虎首上有雄心在，人穷可要志不穷。 人穷志不穷， 人穷志不穷啊， 志不能穷，可我比不了你。 你又来了，你来。 千不怨万不怨，都怨我陈有才呀！我 大哥， 我年老多病，力不从心的。 老何， 广清， 我到处找你，你却跑到我家里来了。 广清啊，咱俩走差了道了。 嗯，是走差了道了。哎，我想让这个有才买船压实去，我可跟你说了啊，有才啊。这个队里没压实了，上公社买船压实去，今天晚上走，明儿一早赶回来啊。 今天晚上？ 哎呀呀，我知道你有病，这是个紧急任务，先把它完成了吧。 可是队长啊， 哎， 我们家 行了，我对你最了解，赶紧回去收拾收拾，我们还有事儿呢啊。走吧走吧走吧。 有才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听党的话，就是有天大的困难，党也会帮助你的。这样吧，明天我也准备到公社去一趟，咱俩一块儿走，路上咱俩好好聊聊。 你也去？ 我也去。你到黑鱼嘴等我吧。 黑鱼嘴？ 对。 有才啊， 先回去 收拾收拾赶紧走吧。 啊去吧。 有才啊，这儿不走了，咱一块儿走，一块儿走， 走 对对，一块儿走吧。啊，真是个落后分子啊。哎，老何，我找你有话说。 说吧。 关于这个胡素芳偷盗粮种的事儿，群众有意见啊，这是意见书，不到现在不处理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 广清 啊 我找你正是为谈这个事儿。你说粮种到底是谁偷的？ 这还用问？胡素芳呗。 广清，你好好想一想，

一村的当家人，党和群众信任你，他们就摇问摇问摇头摆尾把你奉承好了你，他们老道老忍不住靠了你，他们偷天换日乱呼吸靠了你，他们才能当官兵靠了你，他们在群众面前成为一封小臣状，印八字早已不在人民的手里，不过做了他们的一封也许是你不高兴，广庆啊，为党为同志，我是一片真心啊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 广庆，你好好的想一想吧。 对，我是得好好想一想，也许是我错了。那也没准是你错了呢，这个事儿啊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的。 好，只要你承认想就好啊。 回去吃饭。何书记，我看见陈广旭鬼鬼祟祟的从陈有才他们家出来，这里边一定有问题。 有问题？ 啊，大嫂有什么话就说吧。 何书记，今天有才回来就心神不定的，披着衣服就往外走，我问他去哪儿，他怎么也不告诉我呀。 何书记，这里边一定有鬼。 大嫂，有才的事包在我身上，你放心吧。你先回去。王玉，你马上组织民兵乘一条船到黑嘴等我，我马上就到。 好。 王清啊，你冷静的考虑考虑，我有事先走了。 我的立场有问题了，我立场又有问题了吧？ 广庆，你怎么还不睡呀？ 睡觉睡觉，我也得睡得着啊！我 哟，你看看我才买的煤油，这么会儿就让你给我点没了，真是！ 不行，我得上黑嘴看看去。 哎，这 哎呀，你撒手吧你！ 拿去呀，广庆。 好景不长，心头撒地是两面三刀，喝完酒进城后明察暗访，抓住我有破绽不可轻饶，烧仓库围上弓反龙马脚，恨之恨陈友才两面对焦，倘若是他把实话说小陈庄太上皇若非看到，他只怕小诸葛要用刀，夜间不欲回，把有才 参加了互助组合作社，我的生活一天强死一天呢。我记得那年送公粮的时候，那个陈瘸子

参赃官啊， 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起草神机调调，心中事 刚才是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四，裤子里把不完全将，翻天我烦恼。 靠近